走进春风里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。 哎，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，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？ 哟，我光看热闹了。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，都看什么名堂？ 你等等，我上网查查啊。 别麻烦了， 别麻烦了。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，什么最新鲜，什么最热点，什么最有趣，风从哪里来，全让你知道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，我是田阳。前不久国家京剧院在梅兰芳大剧院举办了一场优秀武戏展演，7天的武戏专场中最引人关注的一场就是大咒大闹天宫了，演出票是早早的就被抢购一空。为什么这场戏如此受欢迎呢？因为大闹天宫或者说孙悟空、西游记、猴戏这些名词一出来，他们简直就是京剧界的大 IP 啊。那说到猴戏这种古老的表演艺术形式，它是既存在于京剧当中，也存在于其他的戏曲剧种当中。而且同样叫做猴戏的还有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这戏曲中的猴戏是什么样的？非遗的猴戏跟戏曲里的猴戏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今天的风从哪里来，咱们一个个的跟您好好介绍介绍。 风从哪里来，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。 猴戏是一项古老的表演艺术形式，早在汉代的画像石上，百戏图里就画着猴戏的形象。古代人民把猴子视为马匹的守护神，常在马厩里养猴子以留住马匹，并且让猴子表演猴戏来作为祭祀中的一个环节。因此猴子又有马留的别称，就是把马留住的意思。我们知道现代的粤语中还保留了不少古代汉语的表达，所以马留这个名称至今也保留在了粤语当中。听到这儿，您估计会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当年刘德华的那首经典快歌《开心的马留》唱的居然是猴子啊！当然了，在这儿啊，马留也引申出了调皮的年轻人的意思。扯远了啊，咱们再说回猴戏。在民国时期的戏曲舞台上，以孙悟空为主角的戏被俗称为猴戏，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。早先有一位著名的昆曲演员叫郝振基，他就是一位演猴戏的好手。大闹天宫这出戏的前身叫安天会，讲的依然是西游记里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。这位郝振基演安天会的时候动作很小，行动极为灵活，偷桃的动作跟真猴似的。只见他一边吃桃一边转眼珠子，还来回晃脑袋，尖嘴巴一鼓一鼓的，两个耳朵还前后扇动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把后脑勺朝着观众吃桃，一边吃后脑勺还能上下的耸动。动耳朵和动后脑勺就是郝振基的两项绝活，对后来京剧南北两派的猴戏演员都有一定的影响。说到这儿您也知道了，京剧中的猴戏是有南北派之分的。咱们先来说这北派猴戏，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京剧武生演员杨小楼。杨小楼的父亲杨月楼也是一位著名的武生演员，而且非常擅长猴戏，他动作灵活如猴，有杨猴子之称。父亲的猴戏传到杨小楼身上，又得到了名家张麒麟的指点，杨小楼的猴戏也有了新的发展。先是在孙悟空的脸谱设计上，杨小楼把倒栽桃形和橄榄形结合起来，让孙悟空的面部形象增加了武生的气质。 剧目方面，杨小楼以演安天会和水帘洞这两出戏而著名。他在孙悟空的外形设计和动作表演上十分注意把握人物性格，力求神似，减少了一些形似。杨小楼本人的身材是高大魁梧的，但他演的猴戏却是格外的轻巧灵活。天津有位著名的票友王庚生先生就评价说，杨小楼的猴戏特点就是把原来的五声架子尽量收缩，用拢肩屈腿的方法来达到使身形缩小，使动作小巧灵便的目的。在表演上，杨小楼不以翻跌技术取胜，而是着力塑造孙悟空的猴王气质，把猴戏的表演和造型又提高了一大步。1912年，杨小楼去上海演出，连演了40天，戏目不重复，其中的猴戏尤其叫座。当年梅兰芳就转述了盖叫天的一句评价说，杨小楼演水帘洞闹海那一场，在曲子里的跟头翻的那份漂亮，落地那份轻，简直像猫似的，我是真服了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《风从哪里来》，我是主持人田阳。今天咱们聊的是猴戏。先来说的是京剧中的猴戏表演。介绍完北派的就是南派了。南派的猴戏代表人物叫郑法祥，人称小活猴。他的猴戏也是家传。他的父亲郑长泰就是一位擅长演戏的河北梆子演员。郑法祥幼年就随父亲学戏，耳濡目染，后来又专攻猴戏，而且还向杨小楼、郝振基求教，再加上他自己的琢磨试演，逐渐形成了南派猴戏的风格。郑法祥总结了孙悟空的性格特征，大胆不羁，嫉恶如仇，他的表演也把这八个字当成了中心思想。郑法祥的表演特点是粗犷豪放，动作大而简练，很注意孙悟空的气度。他认为孙悟空是一个齐天大圣，绝不是一般的抓耳挠腮的毛猴可以相比的。1926年，郑法祥曾经到日本去演出，在东京演了摇钱树、金刀阵、水帘洞、闹天宫等剧目，在那儿也是相当叫座，把中国的猴戏传播到了海外。前头咱们说北派猴戏的时候提到了一个人物，叫盖叫天，也是一位著名的京剧武生演员，有着江南活武松的美誉。盖叫天比郑法祥大4岁，不过郑法祥是专攻猴戏，出名较早，所以一般呢都把盖叫天算作南派猴戏的后期代表人物。盖叫天是南派的著名武生，他基本功非常扎实，身法相当矫健，在表演上注重造型美和动态美，还把武术的技巧巧妙运用到了京剧的武戏表演当中。1923年，盖叫天在上海创排了《西游记》，从孙悟空出世一直演到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。闹天宫中，孙悟空与四大金刚对打，第四位金刚抱着琵琶上来和孙悟空开打，孙悟空打败金刚，夺下琵琶，又跟哪吒对打。只见他夺过哪吒手里的乾坤圈，一边用琵琶迎击哪吒的长枪，一边用脚变换姿势舞弄着乾坤圈，显示出了孙悟空高超的武功。盖叫天演这一段戏演得格外出色，博得了观众的阵阵喝彩，所以说盖叫天也是南派猴戏的一个代表人物。 说到这儿啊，咱们顺便插几句有关盖叫天的趣闻。盖叫天原名叫张英杰，艺名是金豆子。那这盖叫天的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？在盖叫天的口述历史图书《粉墨春秋》中，记录了他说过的这么一段话：本来我的艺名叫金豆子，是天津隆庆河科班的老齐先生起的。他瞅我长得精神抖擞，挺有斗性，又演的是武戏，才给起的这个名字。这会儿我13岁，像个画眉鸟似的，挺精神的。可是唱文戏用这个名儿便不怎么合适，所以到了杭州，大伙合计着给另外起个艺名。研究来研究去，有的说叫菊仙，我不喜欢。那会儿谭鑫培叫小叫天，我说我就叫小小叫天吧，我的意思是借着他的名儿弄点小米吃。不料在座的有一个人瞧不起我，在一旁冷笑说：哼，你也配叫这名儿？这一下把我给说火，我年少气盛啊，和他当场顶起嘴来。为什么我不能用这个名字呢？能把人看死了吗？不光是继承前辈的艺术，我还要自成一家，盖过叫天，独树一帜。就这样，我用上了盖叫天这三个字。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风还是风潮，是风物，是风景，是风格，是风范，是风度。风从哪里来？你一定想知道。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，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我是主持人田阳。最近正是暑期，霸屏神剧《西游记》又在电视上播出了，很多人一听到主题曲的前奏，看到六小龄童大喝一声俺老孙来也啊，简直都要泪奔了。对于这些不是京剧片的普通观众来说呢，一提到孙悟空的形象，大家其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六小龄童的形象。而六小龄童的表演之所以那么传神，正是源自他扎实的戏曲猴戏功底。按他自己的话来说，就是真正要演好孙悟空，就是学习中国传统戏曲猴戏的表演。六小龄童家传的猴戏是邵剧中的猴戏表演。邵剧是一种起源于浙江绍兴的传统戏曲，也叫绍兴乱弹、绍兴大班。演猴戏是从六小龄童的曾祖父开始的，随后是他的祖父、父亲、伯伯、哥哥和他。六小龄童的曾祖父艺名叫活猴张，祖父叫赛活猴，父亲因为6岁从艺，取的艺名叫六龄童，伯伯艺名叫七龄童，二哥张金星艺名叫小六龄童。只可惜1966年他在年仅16岁的时候就罹患白血病去世了。到了1982年，张金来拍《西游记》的时候，父亲冥思苦想，决定将小六颠倒一下，于是就有了六小龄童这个名字。六小龄童的父亲六龄童张宗义，代表作有《孙悟空大破平顶山》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《火焰山》等等。其中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最为著名，还在1960年被拍摄成了彩色戏曲影片，发行到了72个国家和地区，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后来六小龄童接过了父亲的衣钵，在传承猴戏的道路上一路走来。为了演好孙悟空，他专门养过猴子，观摩思考，向猴子请教。他说，在我们家，猴子是我们的第一个老师，也是最重要的朋友，你必须跟他朝夕相处，才能捕捉到他的各种状态。据说在拍摄《西游记》的时候，剧组上山取景，附近的一只野猴子盯着六小龄童扮的孙悟空看了半天，然后朝他敬了个礼，而六小龄童也笑着向猴子回了个礼。真猴子给假猴王敬礼，足以见得六小龄童塑造的猴王是多么的逼真传神。这个有趣的画面也正巧被镜头捕捉了下来，成为了经典。 大家现在在网上搜索还能看到当时的那张照片。拍完《西游记》，六小龄童也一直致力于传播传统的猴戏艺术和文化。对于猴戏的南北流派，六小龄童就给大家上了一课。他说，用中国国画来比拟的话，南派猴戏就像工笔画，要求一举一动一个眼神都很猴化，演员要像真猴子一样，把猴子的动作表情和高兴生气的情感表演出来。而北派猴戏则像写意画，它不要求演员一举一动一走一站完全猴化，而是在猴气之外突出人气，打出威严，把猴的动物性和人的传奇性和社会性结合起来。当然了，到了孙悟空这儿，他就不单纯是一个普通的猴子了，而是一个神人猴合一的形象。无论是人学猴还是猴学人，要想演好孙悟空，必须对经典文化有深入的了解才行。近年来，《西游记》的故事被多次搬上电影银幕，也不断有新的演员来挑战孙悟空这个角色，比如甄子丹、郭富城、黄渤、彭于晏等等。而六小龄童也将在电影银幕上重现美猴王的风采，一部叫做《敢问路在何方》的电影预计将会在今年年内开机，一共拍摄三部。大家可能会关心一个话题了，现在的电影特效如此发达，电影版的孙悟空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呢？六小龄童说了，他想变，也希望越变越好。但是在孙悟空的造型方面，他们曾经做了一个调查，大家都不希望孙悟空的造型发生改变，甚至是一根毛都不要变才好，完美保留住几代人心中的美好回忆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风从哪里来？您一定想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阳，今天咱们聊的是猴戏。前头说的都是戏曲表演中的猴戏表演，在节目一开始也说到了，同样叫猴戏的还有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这项非遗就跟戏曲表演很不一样了，它不是人学猴，而是猴学人，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耍猴。河南新野猴戏是河南省的一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早在明清时期，河南新野民间玩猴就已经很流行了。玩猴的人多半将这个营生作为养家糊口的生计而代代相传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猴戏作为一种地方的民间文化也有了新的内涵。玩猴的艺人一幅扁担两个箱，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，每到一处放下挑子，不用搭台，只需在一块空场上拽住猴阵子，扬起手中的小鞭，用嘴那么一吆喝，演出就开始了。只见那小毛猴戴上假面具，穿着小戏服，模仿着人们的举止行动，爬杆、担水、骑车、犁地、走钢丝、打篮球，要多像有多像。不过这新野猴戏也扯出了非遗和动物保护之间的一场论战。前几年还有一条社会新闻，有四位河南新野的耍猴艺人带着他们饲养的猴子到黑龙江去表演，结果被判了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罪，不过最后是免于刑事处罚了。除了运输之外，非法抓捕、收购、出售猕猴也都属于犯罪行为。为了给猴戏提供演员，在新野有30多家猕猴养殖场，还有很多农户家里也在养殖猕猴。持有许可证的养殖虽然是合法的，但并不是所有猕猴都来自人工养殖，其中也有不少是从野外捕捉来的。 代变了，新野猴系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小。因为影响市容，猴系艺人在城市中常常受到驱赶，人们对猴系表演的需求也在降低。尤其是伴随着动物保护观念的普及，耍猴这种表演形式也受到了很多道德上的谴责。不过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，比如跟随猴系艺人拍摄了12年的中国国家地理摄影师马洪杰。在他看来，从道德上指责猴系艺人过于草率，因为猴系艺人对猴子的感情是真实的。事实上，按照新野县当地的传统，猕猴就是家人，第一碗饭都要让猴先吃。在猕猴老去无法表演的时候，主人还要为他养老送终，埋在自家的田地里。在道德上有争议是件好事，因为真理会越辩越明，人们的思想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。而在法律没有禁止的情况下，耍猴仍然是一个合法的职业，只不过对于非法抓捕、收受、运输猕猴等行为，这些是法律严令禁止的，我们必须予以反对。毕竟传承非遗项目不应该成为犯罪的理由。今天咱们聊了各种各样的猴戏话题，节目最后呢，送出刘德华那首《开心的马流吧》，希望无论是演猴戏的人、看猴戏的人，还是猴子们，都是开心的。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风从哪里来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紫色夹杂灰色衬着 T 恤衬如流，思想放任牺牲更是不需多扣留。三松裤带胶标带着拉伸的布袋，街边跳动开心快活七彩的马骝。耶、不再等候，别放手，不再要走。夜街穿插左右，令我热热烈烈，痛痛快快，似喝醉了酒。大雨落就七彩雨褛，两点似谷豆，十只着上七彩雨褛的湿水马骝。夜里放在尖东去追，刺激快感受，站在路上一起再多饮光几罐酒。T 恤衬如褛，思想放任，衣衫更是不需多扣留。三松裤带胶标带着拉伸的布袋，街边跳动开心快活七彩的马骝。夜、不再等候，别放手，不再要走。夜街穿插左右，令我热热烈烈，痛痛快快，似喝醉了酒。大雨落在七彩雨褛，两件似谷豆，十只着上七彩雨褛的湿水马骝。夜里放在尖东去追，刺激快感受，站在路上一起再多饮干几罐酒。